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 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 哦，你的眼睛一刺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 漂泊的云是否同一朵，昨天也是一片晴空，没把握就最好低头，让风吹散爱他的理由。飘过的云不会同一朵，遇见彩虹才会牵手，深呼吸还有他的节奏，要慢慢等候。他在不爱我的时候是否也那么纵容，他的温柔像我不折不扣，他在我心里留下带刺一眼， 爱是变傻， 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 比感情还是深浓。 他不会停泊，他只是经过。爱在我心里留下带刺一眼， 至少快乐。 会同一朵，遇见彩虹才会牵手，深呼吸爱有它的节奏，要慢慢等候。他在不爱我的时候 爱是变傻， 还以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 比感情还是深浓。 他不会停泊，他只是经过。爱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 至少快乐过。爱是偏傻， 还以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 没看见还是神龙。 他不会停泊，他只是经过。爱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 还会有彩虹， 还会有彩虹。 属于 LGE 的这些 evolution， 但有哪一次 Spirit of Evolution is for.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先头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各位好，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哎呦这是谁呀？ 好久不见呀。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大掌柜，大掌柜最近忙什么呢？ 主要忙着咱那个先头客栈的小基地的那个整体的装修和设计过程中。 小基地。 对对对。 什么基地呀？ 咱们除了咱们后续会直接搭设一个大概在50平米吧，咱们先头客栈的这个微电影的一个摄影棚。另外呢，同时咱们还有一个水面在1亩左右的一个咱们自己的先头客栈的那个听众的一个练杆池，对，钓鱼。 哇。 对。所以这些天也是紧锣密鼓在进行中吧。 把大掌柜都给累瘦了。今天一看大掌柜，想哟呵，大掌柜今天穿了一个黑色的衬衫哈，我说穿黑的显瘦，大掌柜说不是显瘦，我是真瘦了， 累瘦了， 对， 累瘦了哈。那今天呢也和大家聊一聊，刚才大掌柜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这个咱们那个基地里面还有什么来着？ 啊，咱们垂钓练杆池。 要在咱们基地里面弄一大池子是吗？ 对对对，已经弄好了， 已经弄好了， 已经弄好了，现在鱼已经放进了一部分了，然后我今天还在抓紧时间在定鱼。 哇，可以直接在咱们客栈里面钓鱼了。 对对对，今天咱们会组织先头客栈杯的垂钓比赛。 哇，这是个大事儿啊。 对对对， 终于把咱们这客栈给落地了。 对 对， 目前来说对规模不是很大，但是目前咱自己玩还是够用的。 你像这个先头客栈刚开播的时候，咱们是在去年12月1号开始正式开播的。开播了一段时间呢，就有很多听众哈、直接发来了问题，说哎，你们那客栈在哪儿啊？我想去坐着聊聊天喝喝茶。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一个劲儿跟大家解释，先头客栈是一档节目，不是一个真的客栈。 对，其实上周四嘛，我过来上节目，然后从周四我下了节目开始，电话呀微信呀咱们那个听众跟我这联系都特别多。而且是昨天前天还有两三个咱们的听众专门过来跟我一块探讨钓鱼，然后我可以带他去小基地，让他试了一把，试了一把，对对对， 那成功了吗？ 成功了，成功了，对。 哎，那真好哈！不知道我去的话能不能钓上鱼来？ 没问题，没问题。 我觉得有可能鱼看见我都吓跑了。 不会，不会。 好了，开个玩笑哈。那么今天和大家说的就是大掌柜还有一个外号，哎，不能说是外号，是头衔。 头衔，对， 垂 钓 冠军。 哎， 这 厉害了， 厉害了，我的大掌柜。 而且还是咱们这个四海钓鱼频道举办的这样一个活动， 是 吧？ 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活动。大掌柜拿到了第一名。 也算是全国的吧，也算是全国的一场比赛吧。 你看大掌柜多谦虚。 那我想问一下大掌柜，您当时得这个冠军的时候是看谁钓的鱼最大呀，还是看谁钓的多呀？ 看谁钓的多，总重、它是在水库里边，在那个河北的迁西的那个水库里边，太阳峪那一块钓的，然后当时我钓了，好像是24小时钓了90多斤， 哇， 对，将近100斤吧。 24小时钓了一个赛貂蝉，赛貂蝉还没有90斤呢， 没有90斤， 赛貂蝉80多斤。 哎，所以说嘛，赛貂蝉这个风一吹就倒了，赛貂蝉是不是就不适合到海上钓鱼啊？大掌柜，你说万一这起海风了，赛貂蝉就直接就刮没了。 我拽着鱼竿。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好啦，那您说 的，因为海钓的时候它用的是带卸力的轮子，它可以放线的，它不像咱们一般淡水钓的时候都是手竿直接可钓，所以说体重再轻也没关系。 好， 对，这个只要

在这张稀里哗啦啦纷纷扬的雨中，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在一间甜蜜的疯狂的都远去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抱在雨中。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闲头客栈依然在路上陪伴着在直播间的你闲头客栈依然有好音乐陪伴着在路上的你哈，各位好，我是思娘， 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今天这个大掌柜要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垂钓的事儿啦。刚才有一位听众哈提出了问题，说大掌柜说说找底的方法吧。然后我就问了，我说哈、啊，我说你们说的词儿好专业呀，思娘和貂蝉都听不懂啊。 找底， 哎，于是人家说钓鱼人都明白。好了，那这样来，大掌柜和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快速的找底。 好，没问题，没问题啊。 哎，这样，大掌柜、能不能先和这个没钓鱼的小白来分享一下找底是什么，然后咱们再说。 是这样，找底其实是钓鱼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基本功。因为正常垂钓的情况下，包括鲤鱼啊、锦鱼啊，它基本上都是在底层吃食的，就是在 坑底吃食的。 嗯， 所以说如果你那个着底找的不好的情况下， 就沟还没沉底儿呢，是 吧？对，有可能你那沟、哦、比如说漂的浮力过大的情况下，你的沟、哦、比如两米深的水，你那沟可能在一米呢、 哦、 那你肯定就钓不到了。 哦 啊，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着底的一个方法、 啊、这就是着底。 对对对。 好，那怎么快速着底呢？ 快速着底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因为那个竞技钓玩的比较少了，主要是以野钓为主。一般我野钓的时候呢，就是快速着底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重铅。先是重铅一下到底，什么时候看见漂了什么时候算。 嗯， 因为这个时候它比如说你要钓一个三四米的水深，你要先调漂的情况下，就是你这个钩饵落底的时间会比较长。如果你重铅先着底的情况下，它肯定是到底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嗯， 所以说它那个这个着底的这个时间短，然后那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精准的。然后你重铅着底之后，把漂呢稍微露出来，不管说露出几目啊，一两目就可以。这种状态情况下，你就等于是你确定了你的钓点了，你之前做的是钓位，然后你下竿漂和饵的那个点才是你正常的一个，就是你即将垂钓的一个钓点。当你重铅着底之后，我习惯性就是第一项赶紧先抽几根鱼饵进去，先抽，比如说我要是手抛饵，我可以抛两球，我要是搓饵的情况下，我可以搓上几个大饵，搓个四五根，然后我再调漂。这样呢，当你在调漂的过程中，可能你这个底水底下的食已经又来鱼了，鱼可能之前在你十米范围之内啊。然后我先把饵打进去，然后我再调漂，调的过程中这鱼可能就已经游过来了。当你调好之后，下竿可能就能中鱼了。哎，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着底之后的调漂，哎，着底之后呢调漂是这样的啊，我是这么做的，是用你着底之后你上面太空饵的位置往下翻降漂，首先降一个漂身，再加上你的子线的距离，这种情况下再开始调漂。因为很多很多那个朋友也跟我一块探讨这个调漂的问题啊，有些人认为说我在一米深左右调漂就可以了，但是他忽略的是主线在水里边的重力的问题。比如说您钓一个三四米的水深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状况，比如说我在一米深调了漂，我钓三米的时候，实际你的漂原来你调的是三目，实际你等你到三米的时候，可能你已经变成一目了，甚至已经就没水了，它就已经失去灵敏度了。哎，所以就大多数人可能就忽略的就是一个主线在水里边的一个重力的问题。所以我刚才说的那种调漂方法呢，基本上你的主线在水里边的重力问题就已经给它屏蔽掉了。然后你调好的目数再往上涨漂，钓你正常的一个钓目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调到六目，然后我钓到什么两目啊、三目啊、四目啊、五目、啊、都可以。这样的话，最少你能明白我这个底是找准了的，而且是我这个饵什么时候是没有了，我变成空钩了，你需要抬竿重新换饵了。这是也是一个很基础的一基本功。但是简单说吧，是这么一状况的。如果说实际在操作起来里边还有一些小的技巧，或者说还会出一些问题，有机会咱们可以到咱们客栈的小基地，咱们一块儿当面沟通交流。 这半天感觉像听天书一样，四娘你懂吧？ 嗯，这个听众都说了不让咱们俩说话， 嗯， 说这个咱们等明天聊吃的，说今天我们俩不说话，完了就直接让大掌柜来说。 爱垂钓的朋友一听都能明白，对吧？ 嗯 嗯。 你看我们俩都被嫌弃了。 嗯， 哎呦，四娘怎么了？就听这个一说这个水饺， 我今天把四娘的话题全抢了啊，没有四娘的发言权了啊。 嗯，其实四娘完全不明白，所以还沉浸在我晚上是吃烤串还是吃火锅啊。 不是，四娘还沉浸在这个，你说这个鱼到底是喜欢吃蚯蚓还是喜欢吃这个面团啊，这个鱼饵到底有什么讲究呀？ 哎呦，我想的是这鱼是炖着吃还是烤着吃，怎么吃好吃。 你看你就比我还那个什么。 是啊， 听众都说了，你说这个不让咱俩说话，哎，咱别说了哈。你看四娘刚才都吓了一下，吓着都乱咳嗽了已经。这样哈，这个关于这个鱼饵这方面哈，有听众提出疑问了，说这个让大掌柜给我们解释解释。但是咱们还是要先来进广告，同时呢也先来互动哈。刚才 提出问题说掉底的这个找底的这位朋友叫杨洋，那么恭喜你获得由大掌柜给你提供的小二两瓶， 嗯，钓着鱼喝着酒， 哎，你看既能学习钓鱼经验了。完了，大掌柜还给你送礼，多棒啊！好了，那这一时间哈，我们进广告。如果你还有任何想要问大掌柜的关于垂钓方面的知识，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钓鱼，这个可以实现的哈。直接微信告诉我们你的问题就可以啦。回来之后会给你们送上小二两。 好，一会儿见。 明白，我是变成了依赖。 都情愿，要不要 I'll never say goodbye， 不要再分开。 I'll never make you cry， I'll treat you right， through the love and close your eyes， baby。 都期待拥有爱，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都期待。 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的海。难道我要陪你四处透气，还偷笑就胜利？带你上了快线去看东京的节肢器，哪怕已经将你当作芭比到欢喜。然后我要闭紧双眼，听着你会在我耳内嬉戏。 好音乐九五九，我所在。 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这可、个、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0068。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伤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 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换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在，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哈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闲头客栈。嗯，我们今天聊什么了，听众朋友们？ 不知道，忘了。 嗯，聊的是吃鱼是吧？ 对，这个红烧的好吃还是清蒸的好吃？ 哎，我愿意吃清蒸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我觉得这样啊，就是这个海鱼，你得是包括清蒸，包括这个炖一炖的都好吃。 对， 完了这个河鱼，比如说像草鱼啊什么之类的哈，就最好是这个水煮鱼，哎，这个酸菜鱼，哎，这样吃最好吃的。 那种野生这种鱼，我还比较喜欢吃清蒸的。 是吧？ 那很鲜呀， 对 呀。 关键是你们现在把鱼钓上来才能吃啊！ 啊， 还是钓鱼是吧？ 想有点早了。 那行，那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钓鱼的话题哈。 飘到的这个听众叫做叫做刚才这一位听众问的是啊，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他问哈，我说大掌柜，什么鱼竿适合初学者呀？ 初学者是吧？其实我觉得初学者应该首先你的杆长不要买特别长的，以3米6或者是4米5为主，你可以先买一只3米6就可以了，3米6的这个杆长。另外杆的调性呢，大概在3-7钓左右的这样一个调性，或者你到渔具店跟那个渔具店老板去跟他说，我想要一只回眼杆。这回眼杆，所谓回眼杆就是我钓鲫鱼、钓白条或者我钓鲤鱼都能用，但是呢它钓到大鱼的时候它可能就遛鱼呢相对来说比较吃力一点，然后时间比较长一点啊。但是这一块其实恰恰是钓鱼的一种乐趣。初学我就建议您那个3米63-7钓或者说回眼杆就可以了。 好，还是没听懂。不知道我们这位听众听没听懂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掌柜哈、就是这个鱼喜欢吃什么呀？ 鱼喜欢吃， 就是鱼饵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鱼饵其实讲究挺大，因为这一块呢主要分为两块去考虑吧，就是鱼饵这一块。一个是饵料的状态的问题。就比如说搓饵也好，拉饵也好，这是针对不同鱼种、或者说不同鱼情时运用的这个饵料状态。另外一个就是饵料的味型。味型这一块呢，尤其咱们春季呢，上次节目咱们也聊了，基本上应该是以一个腥香为主的这么一个味型搭配，因为现在还有 N 多种的这种钓鱼小药。其实说实话我真的不懂什么小药，我基本上钓鱼也不用小药，就是正常的钓。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以腥香为主就完全可以了。如果目标鱼是小鲫鱼的话呢，最好是用拉饵。如果说稍微大一点体型的，比如说鲫鱼在那个半斤以上的那种，其实你用搓饵也是可以的，但是建议这个饵料的状态一定要是特别好，尤其是搓饵的时候饵料状态一定要特别特别好，不然的话它会挡口。其实简单来说，你看咱做一个动作啊，听众肯定看不到的啊，就是您摸着您的耳朵，摸着耳垂，耳垂的那个这个你摸耳垂的这感觉基本上就是你这个饵料，尤其是搓饵的这个饵料状态的这个 耳朵一痒。 基本上这种状态比较好。另外一个你判断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你的饵开好之后，你在上饵的过程中你耳上沾，你手上沾没沾到饵。如果说你看有好多钓鱼的朋友啊，在钓鱼的过程中，你看那个身上也是啊，钓箱上也是啊，手上也是，到处都是鱼饵，就证明你的鱼饵状态开的不是特别理想 啊。 真正的好的状态饵，不管是拉饵也好，还是搓饵也好，基本上它是不粘手的。它不粘手。 是。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你这个软硬程度这块呢，可以就通过你自己摸摸耳垂，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是、所以这些饵料都是鱼具店就能买的是吗？ 对， 买到。 哎，这个我懂，我知道。我知道有朋友钓鱼的，这个饵，自己比如自己和那个拉饵哈，它是有那种拉丝粉的，是吧？ 对， 倒进去。 哇，你好厉害哦！ 对，然后会给它就是和在一起，然后成个团儿。 对， 是吧？ 对， 然后它不会粘在手上，它那个能自己放个小团，然后挂在鱼钩上面， 对， 然后扔进去。 我见过的鱼饵就是什么呀？因为这个我舅舅还蛮喜欢钓鱼的哈，我经常会跟我舅舅钓鱼，就是会去渔具店买那个蚯蚓。一个是用蚯蚓，再一个是这个老爷子就经常耗什么呀，耗自己在家做鱼饵。我还纳闷儿，他还真能钓上来。大掌柜自己做过鱼饵吗？ 做过太多了。 自己做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吗？ 对，自己做也没问题。其实好有些时候，尤其野钓的时候，你用自制的那种饵料，就纯粮食的这种的，它可能效果要会。比这个 纯 的商品好， 比买的 更好， 是，这个还要自己腌这个酒米是吧？ 对， 看看 喝有点讲究哈。 在 行了，一会儿这个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自己做饵料该怎么做哈，让大贵和我们分享一下。好了，那这时间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刚才提出这位问题的听友叫做。

前头客栈继续陪伴着在路上的你。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钓鱼的话题。 对， 哎，这个我和雕呢就是想聊聊吃鱼的话题。钓上来之后该怎么吃？你们负责钓，我们俩负责吃。 对，还得找个人炖。 哎，对，还得找个负责做的。 没问题。 好了，那这个我们继续请教大掌柜哈，大掌柜，刚才有一位听众叫阿童丸、阿童卵哈，说问一下大掌柜，钓双钩的时候。对，钓双钩的时候，两个钓钩型号和两根子线长短怎么搭配呢？ 两个钓钩型号搭配，尽可能的就是你的钓钩用同一型号的，比如说你用的是那种完式的，你就都用完式的。另外，或者是都是那种绣钩或者是 OC 钩型的都可以。就钩型尽可能是一样的，因为你两个钩型不一样的话，你尤其是你钓小鱼的时候，拉饵出来的饵料的那个形状是不一样的。 嗯。 啊，这块是尽可能调整一样的。另外就是两根子线的长短，看你所钓的鱼种。如果说你要是在水库里钓鱼的情况下，钓大鱼，错饵钓大鱼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两个子线要放，那个差距要放大一点。你比如说，我一根是8公分的，一根是15公分的，这样的话，你两个饵在水底的这个塘底的这个位置差距比较大，不容易。有些时候大鲤鱼吃饵的时候，如果你两个子线钩率特别小，它一口把两个饵都吃进去了。因为大鱼它是一吸就进去了，吸进去之后呢，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概念呢？你比如说你是2.0的大线，使了1.5的子线，如果它一口吃了你两个钩的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是2.0的大线对着3.0的子线，这样的话你肯定会被这个大线会断，就容易断线跑鱼。如果你两个钩距分开大一点的情况下，一般它吸的时候只能吸到一个饵。这样的话它只是你2.0还是对的是1.5，就是最起码咱们在钓鱼过程中我要保住大线，哎，因为大线断了或者是出现问题，这个浪费的时间就会特别长，而且你的漂可能都没有了，大线一断了把鱼把你漂直接拉走了嘛。如果是你钓的不是特别大，钓的那种小鱼的情况下，可以就是我基本上在两个子线长度是双钩之后是两钩距或者是两个半钩距，大致是这么一个比例。如果要钓白条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它稍微再拉大一点，就是2.5到3个钩距。如果要钓小鲫鱼的话，就是2到2.5钩距就可以了。 看出来了，钓鱼真是有太多的学问了，是吧？ 这里边事儿挺多的。 对，你看这个，我们很多听众说哈，说真想跟大掌柜去钓鱼。 没问题。 没关系哈，直接给大掌柜打电话去骚扰他。 对。 来，大掌柜电话预备起。 1391011333，嘿，真好记呀。其实说到电话，咱们还有一个事儿， 还有啥事儿？ 大事儿。 啥事儿啊？ 招演员呀。 对了哈。 哎，当然了，招演员之前我还得说一下了，爱垂钓的朋友们。咱仙都客栈自己就有鱼塘啊。 对。 哎，你想找大掌柜垂钓的话，去野外也行。这个咱们仙都客栈建成了之后，您来咱客栈里面练练杆 也有， 对， 哎，都没问题的。 咱们今年一定会组织咱们仙都客栈的听众，咱们举行那种钓鱼比赛。 仙都客栈杯垂钓比赛。 对对对，到时候呢，大家主要的目的是大家共同沟通或者交流，提高咱们的钓鱼水平，这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 好的，这个也恭喜刚才这一位听众哈，说叫阿童软，获得大掌柜给你提供的小2两2瓶。 恭喜你！ 哎，今天的节目马上要再见了哈。我们还有听众问了哈，说这个春季常用的诱饵是怎么做的？如果您真心想知道哈，没关系，直接给大掌柜打电话，加大掌柜一微信，跟他聊聊就行。 电话微信是都是同一个号。 哎，电话微信同步哈，直接私下找大掌柜聊就行。 没问题。 电话是1391011333。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你 稍等一下啊。那个。咱们那个仙都客栈的微电影准备要开拍了，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踊跃报名，咱们在里边，因为这个4年后调查平时工作太忙，没有太多时间能